世似今年月，如何令往昔留住？金光里，难在雨中重遇。前尘是倍添凌乱，情扬声响，斜阳归去。在匆匆中打转，如梦逝去，瞬息万变，心一片，仍在叹息怀念，仍然望往昔重现。无言的你。